太傻太

旧时光你别走，但愿它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。紧握住这一刻，铺成了永恒一个。春风吹呀吹，树枝头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是无言的交流，仿佛你开口跟我说爱我。